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妙山河，中横四海，我何鉴光自传一鉴江湖已经在普罗有得卖了，大家可以到普罗或者是普罗网上商店购买，多谢各位。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又翻嚟啦。咁啊，講完嗰啲， 其實就要講紅樓咧，真係好多嘢講嘅，不過就無謂講啦。真係白頭東宮話，當年都講得多，都真係口都臭埋。 即係佢最主要真係唔能夠容納革命兩個字，再加上咧唔能夠。 唔係你簡單啲睇，你中山史記係啦，喂，佢所有以前嗰啲講呢個地方。國父一啲遺跡都冇 Q 埋，整啲咩裝置藝術冚家產啲， 都唔知乜嘢嚟嘅。 屌你 啊！係啊，真係唔知乜嘢嚟嘅嚇。咁同埋咧，都曾經試過咧，就係話有人穿住件衫有個國旗喺有國旗喺度，唔好大嘅啫，都會要唔俾佢入，要除咗件衫先得。啊，不過咧，而家就我曾經試過戴個國旗口罩去啦，咁佢又冇嘢。咁唔知係人嘅問題，就定係嗰條友俾人訓示過嚟。 口罩嘛，佢叫你除咗落嚟，你話我冇口罩咯，我咁行，你俾唔俾我行啲？ 唔係你一高得滯啊，睇你唔起啊。 咁就係喎。 好啦，我哋唔講呢度啦，我哋嗱講講咧，個題目叫做同樣嘅蘇偉石，同樣嘅反來劑，昨日嘅英雄，今日嘅被提告。 系啦，咁呢、這个诶，依、位系 苏伟成咩人咧？我 医生嚟噶，大佬， 医生， 国手嚟噶。 吓，咁个医生咧就系点解会 高嗱？佢高雄荣总，即系荣民总医院台南分院嘅精神科主治医生啊，即系都好入嗱， 有地位啊。 佢有啲地位嘅啊，因为2009年当年即系民进党仲系在野啦，系咪？佢哋个理论基础咧？就是嚟自蘇偉石，即係點解要反呢、這個萊北萊克多巴胺？ 即係除咗話我政治之外，我去提出一個係科學嘅證據，醫學上面嘅一啲咁嘅理據。 咁變咗你民進黨當時反所謂反呢個瘦肉精，其實嗰個理論基礎就嚟自呢位蘇偉石啊醫生。好啦，咁樣咧就嗱，咁佢佢當時都是英雄啦，係咪？如果喺民進黨嘅立場嚟講，喂，屌你提供咗咁多資料，咁我有咁多資料，振振有詞反呢個 佢直情係 馬政府嘅， 直情係俾個軍火庫， 仲 軍 火庫嘛？嚇，知㗎。嗱，啲立委咧，佢仲係 要上堂，幫佢哋仲要上堂， 係幫啲立委上堂。點解依個？ 點解要反啊？ 嗱，呢個即係受精，點解有咩害處？就嗱，依個蘇醫師咧啊，咁啊就幫佢哋上堂，話俾佢聽。咁、所以佢同呢個民進黨嘅上下咁台都幾熟嘅。 成個軍火庫送俾民進黨。 好啦，咁即係我哋當然，如果我哋係以國民黨嘅立場，喂，呢個淨冚家產嚟㗎啦！屌你，你提出咁撚多啲唔知乜鳩嘢。嗱，因為咧老實講，所謂證據也者都係從一啲科學雜誌啊或者醫學雜誌裏面去攞出嚟嘅啫。咁要有正派，會有反派嘅啊。譬如我哋講簡單啲，嗰啲咩流感針。會有啲科學雜誌或者醫學書就喂有打有用啊，有啲又喂唔掂啊，屌你打呢啲冇用噶，冚家產就累死你嘅啫。咁所以咧呢啲嘢基本上係冇一啲真100%嘅確實嘅一啲資料。 咁但係咧，你始終係有個專業人士嚟去解同你解釋，你就用明啲嘅。 咁當然佢提出一啲證據啦，係咪？好啦，咁 今日民進黨執政，今日小英政府要將呢個萊克多巴胺嘅 受精啦， 受精啊，要俾呢個美國呢啲所謂瘦肉精嘅牛肉、豬肉，誒咁豬肉咧就係都係豬肉咧入口台灣，咁啊作為反對黨嘅國民黨啊，梗係反啦，係咪？好啦，呢位蘇偉石醫生咧。嗱，佢真係嗱，呢啲人好堅持，佢唔係因為你政黨嘅問題，佢仍然提出佢喂，屌你咁呢啲，嗱呢啲咧，嗱佢嗱提出一個即係比較簡單容易明嘅，佢話佢萊克多巴胺咧，佢嘅毒性咧比呢個搖頭丸啊仲要重勁250倍，同埋咧會喺空氣中咧係漂浮嘅，咁即係話咧。呢啲萊克多巴胺，如果你俾呢個美國呢啲豬入口咧，佢分分鐘咧就你食咗呢個萊克多巴胺嘅豬，即係呢個瘦肉精豬咧，就比搖頭丸肉更加勁嘅毒性。可能呢啲咁嘅來劑啊嚇，會漂浮喺空中，你可能屌你冇食啫，你行過聞 Q 到你都可能中啫。好啦， 咁啊，依家蘇醫師咧，咁其實咧就即係佢係唔係用一個政治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情？佢純粹用一個專業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情噶。咁同埋係一以貫之，佢咁多年嚟咧，佢就從來冇改變呢個立場。其實呢個蘇醫師咧，即係不論係講緊2009年反對國民黨引入呢個瘦肉精豬肉油，或者今年反對呢個民進黨引入呢個瘦肉精豬肉都好，咁其實都係值得尊重嘅一個。 一以貫之啊嘛，佢唔係因為你邊個政黨啊嘛，係嘛？係 啦。 咁當然喺我哋國民黨，你2009年反嗰時候，我哋覺得哇呢條冚家產一定。是支持呢個民進黨嘅咧，原來唔係呢條友係根本係真係反萊豬嘅，即係反呢個萊多巴胺嘅。 係純用呢個科學嘅角度、醫學嘅角度去睇。 邊鳩個上場我都反噶啦。 係 咁嗱，呢啲一以貫之，我哋梗係要敬重佢啦。係 啦， 好啦。 咁同埋佢咪盲目咁反喎？佢係有理有據。 佢已經提咗好多證據嘅。好啦，咁當時2009年你講呢啲冇事啊，係咪？咁最後你馬英九都俾你搞到一鍋泡啦，但又冇告佢，乜都冇事嚇，佢仍然可以安坐喺呢個榮總咧做佢嘅主治醫生。 係， 但今時今日同樣一番説話，冚家親呢個衛生福利部又去告鳩佢。 係啦， 咩事？ 咁樣個告發人咁咧，就佢咧就突然間咧就上個禮拜突然間收到一個係即係警局噶，咁啊有個通知， 高雄警局要佢 3月25號 咧， 第二分局。 10月25號咧就要嚟喂，嗱你唔該， 你琴晚冇你平安夜冇咁夜啦。 唔該你嚟呢度説明咗，喂你嗰番説話係點樣先？嗱，因為而家咧就衛福部就即係衛生福利部咧就用呢、這個食物安全啊嘅嗰條例咧就告佢，唔知第14條一變100零幾。 咁即係話依個係製造咗恐慌啊！即係 好啦，咁啊 嗱，依個大問題嚟啦。咁咧係10月25號夜晚10點。 但系咧，今日有另外一個消息。 咁你十點鐘， 梗係認錯啦，記者都認錯。 唔係，佢當時即係當然就有人問：喂，你有冇搞錯？約人哋10點，哦，咁人哋要翻工噶嘛，要做嘢噶嘛。佢放工之後嚟，我係就嘅時間咯。 嗱，而家個問題出現。根據中華民國嘅刑法咧，你係夜間不得應訊，除非咧當事人同意。嗱，你而家主動去約人哋。你應該白天，嗱，所以夜間咧係乜嘢咧？係有規定噶啦， 因為夜晚會神志不清噶嘛。 你夜間係不得應訊噶，嗱，佢個夜間嘅定義係乜嘢咧？日出之前、日落之後，佢冇講幾點鐘嘅，因為你 即係日落時間日日唔同啊，係咪？ 係啦，即係日出日落，你冬天夏天都唔同噶嘛。總之你就日出之前、日落之後，你都唔可以應訊嘅。 人哋又話：我就佢翻工啊嘛，放工之後嚟啦。收工之後嚟， 咁你係咪你應該同佢講聲先啦？ 你應該問佢幾時得閒啊嘛？係 啊， 咁咪理虧。 而家咪就佢啊嘛？ 你點知人哋嗰日得唔得閒咧？ 咁佢個即係佢同記者解釋就係咁樣，係嘛？就佢翻工嘛。 咁咧，今個聖誕節咧，即係10月25號嘅日。日落時間是17時12分，即是5點12分就日落的，你就不得應訊的了。那你即是你一是就晨一早太陽出来7點零鐘七日出了，你的他回去是吧？ 所以呢就即是警局就傳訊他了，是吧？所以呢這位蘇偉社呢，他說好啊，我一定會到時到案，我還要請這個蔡英文總統呢嚟到做證人添， 係啦，因為當年咧， 因為我同你講，我係我幫背書噶嘛，係嘛？你當時亦都同意我個講法，然後你去打擊呢個國民黨噶嘛， 咁所以你係咪讀證人先？ 即係攞翻當時嘅數據出嚟。 有時講緊乜嘢 啊？有埋相有成噶嘛？包括啦，而家所謂咩胡女神啊，阿邊個啊，阿高嘉瑜咁樣，喂，原來影相，原來當年咧去到 A 台一齊影相嘅。 咁啊，咁啊，咁好好細粒啫嗰時就縮 埋後面啦，小人物妹仔。 嗱咁佢話咧，嗱咁佢就講啦，佢話咧，揾呢個蔡英文擔任呢個證人進行説明嚇、並且預告咧，若果民意無法改變呢個決策咧，佢將重返街頭進行抗爭。而家亦都要籌備喺跨年夜咧夜宿海道啊，埋窩造反啊！ 嗱，咁咧就因為有個抗議行動啦，咁其實就唔止係話依個除夕夜嘅，咁咧應該喺10月24日平安夜咧，咁咧就 國民黨喺度夜宿啦。 有一班又應該有一個係反來豬啊，即係反受精豬肉嘅一個係聚咁啊聚會，就喺、是、呢個係都係總統府門口係嘛？ 立法院啊，唔系啊，立法院 啊，立法院嗰边好，咁咧就跟住啦，咁啊，苏伊士可能佢另外一个团咧就系喺呢个系总统府嗰边啦，咁同你系搞个跨年吓。 嗱、不如我读一段嘢，大家谂谂就点先啦。我们游行有一个很重要嘅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大家的健康，保护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儿子女儿。我们全体国民的健康，这是民生问题，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今天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健康走上街头。我们这个政府在处理毒牛问题时候，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没有跟国会商量，亦都没有在野党商量，更没有告诉我们的社会大众，这种政府是不透明的，是欺骗人民的。我们是民主社会，对于一个公共议题，我们大家要有公共的参与，来确保我们全民的健康。这个政府违背了民主原则，违背透明化原则，这个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民主政府。我们是民主社会，对于一个公共议题，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公共的参与，差来确保我们全民健康。咁佢话最后咧就话咧，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政府替我们做的。如果他们做不来，我们就要叫他下台。 咁呢篇嘢几时写噶？ 呢篇嘢咧， 2020年写。 唔系，这番话是2009年蔡英文讲嘅， 系 用喺今日 都适用、哦。 唔係用喺今日， 嗰陣時蔡主席，蔡主席 講嘅， 係蔡主席寫嘅，咁啊就 今日蔡總講。 喂，而家借佢呢篇嘢咧，改佢，江主席寫。都啱用嘅喎， 咁咪如果江主席寫文唔啱 啦，咁而家 搞彎咗我哋台美關係咯， 係啦係啦係啦。 阿蘇醫師咧，佢寫乜嘢俾衛福局嘅稿咧？咁佢就話係主任嚇，來劑係受精啦，俾搖頭丸毒250倍，呼吸都會吸到。咁咧呢、這個即係呢個食藥處啊。就即係政府部門咧，就認為謠言或不實信息嚇，觸犯嘅食安法第46条之一。好啦，咁一個啊，即刻咧又有啲即係其他即係有心人士啦，咁學姐話：喂，你引述嗰個論文錯喎。哇，咁跟住啦，蘇醫師又望望，係我錯喎，唔係250倍，係幾倍啫？幾倍？嗰論文裏面係幾倍？好啦，你可以話嗰幾倍，你可以質疑嗰、那個即係嗰個論文。是咪啊？佢質疑，咁人哋真係有個咁嘅有個咁嘅論文喺度。好啦，咁係咪係依個所謂謠言或不實信息咧？人哋一個係真係期刊裏面一個係一個係好嚴肅嘅一個係學術論文嚟嘅。好啦，咁而家點樣為之一個謠言或不實信息咧？佢而家唔係250倍，係幾倍？ 係。 幾倍都是依個有問題嘅、哦， 即有問題就你啊，無論佢係幾倍、 一倍、半倍、 半倍 都係有問題啊！ 因為我好似我哋講啊，南京大屠殺殺咗幾十萬人，唔係喎，29,999，唔係30,000，係咪啊？就好似我哋講六四，天安門屠城， 冇啊，天安門冇死人喎、啊，天安門冇死人，天安門外面長安大街有冇人死啊？係咪啊？咁你唔可以因為咁樣啊，依啲咁嘅即係喺節目上嘅令佢個主幹啊，那個主題主線係扭曲佢。而家佢嘅主線就係話你依個石玉晶。在、即會是位置的時候其實會造成一個是呼吸上面都會吸到的事實來的。 不是這個肯定是一個事實來的。 不是因為呢根據那些報道就說呢其實是喂來即喂這些萊克多巴胺給了豬食的時候呢、那條友都已經穿到生化武器了、那你有幾毒啊是嗎？不是屌你求其撈攞啲治療嗰度喎，大佬。 即係唔係就要嗰個時候，又要著定保護衣。 係直情成個生化武器咁咧。係。即係你嘅人係根本唔可以掂到呢啲萊克多巴胺呢啲咁嘅藥劑嘅。咁你話個毒性幾高？咁你好啦，你注射咗落去咁。 唔係佢可能係食係唔知係咪食定乜嘢啦？唔知。 或者撈落去治療或者你打針啦。 打成粉啊咁樣可能係。 唔知啦咁但係。呢只毒性是肯定的，咁當然打咗落去之後，經過只豬隻個裏邊運行之後咧，那個毒性會不會咁高？我哋唔知啊，因為我哋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但係起碼嚟講，喺個過程裏邊佢都係有毒啊嘛。 唔係，即係我哋相信科學啦。正如你所講又話， 冇錯。 喂，我哋唔識啫，嗰啲科學識科學嘅人識啊嘛。 係啦， 係咪？即係等於陳博佢講，即係呢個科學新知嘅時候，我哋相信佢講嘅嘢係事實嚟㗎啦嘛。 你唔相信，你認為錯就，你係咪應該？ 你反正咯， 你反正啦。你政府是不是應該好像蘇醫師講完之後另一個教授出來說不是、出來開個記者會、蘇醫師搞錯了論文引述錯了是不是應該 因為我剛才我都說了這一類這樣的東西一定是請反意見的、你政府你不是你小英政府你不是可以找一些反的意見你不是去 那你政府都很多專家的嘛、是咪啊？你政府有專家，你咪政府咪攞出嚟，你對依個論文係佢嗰個數據有咩質疑嘅地方，或者有其他嘅反證，你咪講出嚟咯。咁而家唔係，你一下告。我哋而家依個，而家我哋其實香港人應該對依種咁嘅現象，即係一啲都唔係新喎。近依一年嚟，係咪啊？言論入罪，咁我哋一講喐啲嘅，又拉人封艇。喂，我哋一個民主自由社會唔係咁樣噶嘛？ 嗱，你譬如話我哋香港之前我哋食嗰啲淡水魚， 孔雀石鹿， 係孔雀石鹿，或者係抌啲避孕丸內俾啲魚食，又快大啊，又呢樣嗰樣，其實都係即係你間接食翻呢啲藥嘅時候咧，就對我哋人體係有害。即係呢一個概念咧，我諗即係大家都清楚。咁當然而家呢個所謂來劑嘅瘦肉精。而家我自己知道咧，我即係認識嘅台灣朋友裏邊咧，大部分佢哋都係擔心嘅。大部分都係擔心嘅。咁民進黨政府或者係佢啲支持者，仍然喺度死撐，到底為乜、 有啲人講：喂，佢嘅劑量好輕微嘅啫喎，咪第一個問題， 輕微會死人㗎嘛，大佬。 我話俾你聽，山埃嗰個劑量輕嘅，你食咗冇事。依、這個是科學，依、這個係事實值嚟嘅喎。你會唔會就係食生硬？ 係咪啊？ 科學證明真係個劑量輕嘅時候真係冇事嘅喎。你會唔會試？ 所以而家教育部就係明定呢個中小學唔可以食啦。係。國防部就明定呢、這個啲軍人唔准食啦。 供應商唔好嚟啊！呢啲 退輔會又唔俾佢食啦。連呢、這個即係運動嘅嗰啲叫做咩運動？ 即係體育團體啦，嗰啲運動團體咧，因為 體育中心， 體育中心， 政府嗰啲， 因為佢怕冚家產驗撚到啲尿。屌你老母都唔知係得唔得嘅， 即係譬如左營嗰個地方啊，嗰、那個 所以咧 國家體育中心。 喂，呢啲冚唪唥政府所控制嘅一啲部門都唔引入呢個來劑去俾 政府老人院 嚇、啊，都唔得。咁然後政府就話你可以俾嗱、啊、好啦嗱、啊，我都係咁講啦。嗱咁啊，國民黨又嗱咁、啊、你就要入口，咁你係咪可以標籤即係標示咗嗰啲豬隻？ 有 冇來劑嘅係嘛？咁你冇來劑，有來劑咁你買唔買就決定喺嗰、那個 消費者 身上啦，係嘛？咁佢可能覺得喂，屌真係平喎，話平十蚊台幣，咁我可能真係為咗平，我真係食有來劑嘅，咁我自己負責啦嘛。喂，民進黨話唔得，唔使冇得標籤，唔需要標籤，佢話因為咁樣標籤咧就會違反呢個所謂 WTO 嗰個規定。 喂，屌你老母，你而家揾鳩笨塵咩？ 咁你有 世界都有標籤㗎啦， 你有機有標籤， 咪咯？我哋所有你而家睇台灣食品都有標籤㗎啦，咁你又唔撚違反 WTO 嗱？所以咧，民進黨根本而家就記窮，而家就喺台灣叫 in out， 即係 死撐 死撐，係嘛？咁加上一啲嗰啲咁嘅網軍就出嚟又亂撐 嚇，咁好似我哋香港世人界就都講啦， 嗰啲鳩撐， 你唔入呢啲瘦肉精豬肉啊，咁美國唔同你傾呢個經貿，喂，美國佬冇一定要你入噶，你同佢入口其他豬肉佢得噶嘛，佢都接受，你總之同佢買嘢得噶啦。是咪啊？你驚貿易，你係話啊，就係驚，哎，你淨係賣你台灣嘢俾我，你唔要我美國嘢，唔係噶嘛？你買其他豬肉咯，係咪啊？ 咪咯，我 台灣有商冇話唔入呢、這個，冇話唔肯入、 那個。我可以入呢個美國豬、美國牛咁，但係你唔有來劑，我就照買。 系啊， 你咪因为同我台湾竞争 咯。美国佬有冇叫夹硬要大陆去买呢个瘦肉精猪肉噶？大陆话我唔要呢个瘦肉精猪肉，系咪啊？咁你睇下咁多场谈判里面，美国有冇提出要大陆要中共一定要入呢个瘦肉精猪肉？冇喎、 啊。唔系，就算去到最极端啊，最极端最极端。而家美国佬嗱，我而家同你倾呢、這个 貿易談判， 貿易這個免關稅、啊嗯、我現在開始跟你談了，條件就是你要給我這些來資入去台灣， 沒有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覺得都算了，哎，看你掛一波了， 但是 現在根本就是連這個議程都未擺上台， 還有是民進黨自己挖出來的這個高嘉瑜，剛才我們提過這個立委他自己挖出來的，就問這個相關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挖出嚟，原來是小英政府自己官員自動獻身，同依個美國講我要入，並不是美國的要求嚟嘅。 唔係美國佬嗌你，嗱你唔入咧，我就乜都唔同你傾啦，又唔賣武器，又唔剩啦啊！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咁低頭冇計啦，係咪？ 係啦， 美國佬都冇講過嘢，係你自動獻身話俾人話我制啊，你制唔制啊？係 啦，嗱咁咧。嗱，另外就係有一個係民間反瘦肉精毒豬聯盟。咁咧，佢咧就係啲壓力團體啦。咁佢就問嗰啲立委：，喂，你呢件事情嘅立，你依個事情上面，你嘅立場乜嘢？啊，是否夠廢止衛福部八項行政命令？大家記住，依個行政命令，而家立法院傾嘅唔係話通過依個瘦肉精豬肉嘅入口，係國興緊，我哋係咪要廢止依個衛福部嘅行政命令？嗱，而家依個行政命令繞過曬立法院嘅嚇，而家只係話我係咪要廢佢？好啦，咁啊問做一個所謂假投票，即係我哋做民調查，阿宋主委。阿宋立伟，你依个投票，你会唔会系通过系废止？好啦，咁咧叫咗国民党37位立委， 系反对啦， 一致啦。民众党即系阿柯 P 嗰个啦，五位立委反对，时代力量三位反对。好啦，高金素梅啊，靓女依个你啦，靓女都反对。啊，仲有。依個係總共46位立委咧，係已經表示反對開放呢個瘦肉精豬肉嘅。民進黨咧，誒有一位喎， 有一位立委 啊，莊瑞雄得一位咧就表明反對嘅。好，但係而家到時真正係投票嘅時候，表決嘅時候，佢依位莊立委佢嘅係點樣投票法？唔知，但 嗱，你投啲神聖一票咧， 最大問題啦，係呢一單仲有啲餘波嘅。蔡英文在呢個民進黨個中常委裏邊咧，係指名屌鳩呢個立委。佢話：喂，屌你咁點解唔係同黨嘅同步咧？即係話我小英推行呢個政策，我唔理你哋知唔知，明唔明，識唔識？總之你要贊成。屌你點解有一個零零四四吳家產都同我哋唔同步嘅？出口就屌啊，大佬咁撚撲街啊！ 咁咧另外一方面咧，咁其實亦都開始有發動咧，就係話咧係你哋邊個通過邊個投贊成票支持呢個進口呢個瘦肉精豬肉嘅？ 做緊節目嗰陣福利 啊！咁咧就係係依個要罷免佢。咁其實有一兩位咧已經係進行緊嘅啦。咁其實如果照而家大家嗰個民怨咁深咧，如果係真係用依個理由嚟做罷免嘅話，我相信咧成案嘅通過即係都好大機會㗎。 唔係，所以咧呢次你睇到民進黨係進退失據嘅嚇，亦都民調亦都跌，蔡英文都跌啊，蘇貞昌就跟住跌，因為由蘇貞昌去領軍去變啊嘛。蔡英文就病在後面說關人 Q 事啦，我雖然我答應承啫，咁蘇貞昌自己頂啦。 嗱，咁同埋咧，我哋之前講過啦，即係話喺個十一月尾嘅時候開始咧，就即係傳言好大，就係話我哋阿蘇院長咧係玩埋，係 話俾人換啊嘛， 係玩埋呢個禮拜嘅啫。嗱，咁我哋今日星期一啦，咁我哋睇下嗱，聖誕節係星期五，即係呢個禮拜內會唔會即係同傳言一樣啦？因為呢個傳言咧，唔知係外間人去傳，去民進黨內啊都咁傳。 咁啊，到時或者戲據補税咧，啊，我哋等一陣間翻嚟再講啦。 好。